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。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，我是主持人乔伊。接下来又为您带来哪些内容呢？一起来关注。1959年9月13号，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举行。1986年9月13号，第十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上，中国女排荣获5连冠。1994年9月13号，国际人口会议通过行动纲领。1995年9月13号，863计划太平洋科学考察队回到北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我是主持人乔伊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 我是 Hebe 田馥甄，要说什么都没有办法形容音乐到底有多棒，所以跟着我继续听下去吧。